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第50章，潜伏。剑门隐隐感到这爆炸不寻常，马上问道，出什么事了？爆炸之处究竟是何所在？哈罗德指着几处画着叉子的地方说道，你可知这是何所在？剑门摇摇头。腾格斯在一旁不耐烦地说， 老哈，你直说吧，打啥谜语啊？ 哈罗德咽了一口口水，趴在地上用手挨着指着几处画叉子的地方讲解道， 是这样，初始爆炸咱便怀疑是在东索机械处方向，等又炸过几处，咱便晓得这爆炸来的蹊跷。蓬莱那是人造岛屿，动力源自中部四索机械处，以机械转动操纵全岛。方才所见第一处是在东索机械处，其次是西索机械处，再次是南索机械处，最后爆炸的两处，一处是弹药库，一处是备用零件库，此必是有人刻意为之。莫不是征提督白天败了，晚上嫌恨偷袭？ 哈罗德脑内闪过这个念头，便说了出来。剑文立刻否定他的想法，征提督这个人自负得很，又自以为是代表大明正朔，作战从来讲究堂堂正正，偷袭手段都不肯用，何况这样龌龊的破坏手段。铜雀也表示同意， 有理，蓬莱军虽说白日受了重创，防卫还是森严的，要从外部偷袭只怕难上加难。 莫非敌人早就潜伏在内部，只是在等这样一个机会不成？剑门和铜雀同时想到这个可能性，两人略一对视，情知大事不好。哒哒哒哒， 馆室外的大道上响起一片嘈杂的脚步声，还有不少人在大喊： 莫要让他们跑了。 四个人连忙跑到门口去看，只见街道一头远远的十几个人正朝这边跑来，后面跟着上百名手拿武器的人影，在前面跑的十几个人影跌跌撞撞，快要跑到馆舍附近，却见另一边街道也有百十名手拿武器的人跑过来，顿时显得慌乱不堪。黑暗中看不清来人面貌，建文等人向前走了一段，这才发现逃过来的十几个人竟是锦衣卫出指挥使和几名锦衣卫，还有三名日本忍者。出指挥使身材肥胖，要靠两名锦衣卫架着胳膊才能快跑，否则以锦衣卫还有日本忍者的功夫，穿房越脊逃遁并非难事。两边的追击者中都有人射箭，黑暗中只听到嗖嗖的飞箭声，锦衣卫们围成圈护卫出指挥使，用刀拨打箭支，只是夜色太浓看不清飞箭，加上众锦衣卫要保护上司不敢躲闪，当场有两人中箭倒地。追击者中大概是有小头目的人在喊叫： 不要射，活捉姓土的。 此时蓬莱军人打起20几盏灯笼，将中间的小圈子照得雪亮，出指挥使吓得用手挡着眼，围堵的蓬莱军人有穿水兵服的，也有穿工兵服的，还有穿辎重兵服的，还有穿长服的，看样子许多都是临时赶来，并没有组织。几十名蓬莱兵举着刀枪棍棒冲上来，此时锦衣卫虽说惊慌失措，毕竟都是高手，双方打了几个回合，蓬莱兵当场被撂倒七八个，剩下的人见这帮家伙功夫了得，竟然奈何他们不得。有一个身穿短衣用头巾包着头的大胡子蓬莱军好汉叫众人都退下，自己拿齐眉棍上前来挑战，当即一名锦衣卫上前迎战，见闻认得此人，乃是前来支援蓬莱本岛的六名判官之一，战场上好生英勇。只见他把一枚齐眉棍舞得像旋风，和一名迎战的锦衣卫打在一起，锦衣卫的绣春刀绕着他的身子连砍带刺，他腾挪闪躲，灵巧闪避，一把齐眉棍拨打敌人武器，双方战了几十个回合，那判官抽个破绽，一棍打翻锦衣卫，锦衣卫倒在地上抽搐几下就不动了，周围响起一片炸雷似的叫好声。旁边一名锦衣卫悄悄溜过来，趁着汉子收拾未稳，一刀狠狠朝他肋下刺来，眼看那刀就要刺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块石头，正砸在企图偷袭的锦衣卫眉心，锦衣卫哎呦叫了一声，捂着额头后退几步，才要看是谁丢的石头，又一块石头飞来，稳稳砸在他拿刀的手腕上，绣春刀被打落在地，锦衣卫刚想去捡刀，那名使齐眉棍的判官嗷地喝了一声，抡起棍正敲在他脑袋上，这名锦衣卫也是当场毙命。使齐眉棍的判官朝着扔石头的方向看去，只见馆舍前站着四个人，其中一名蒙古大汉手里还掂着一块石头，扔石头相助的正是腾格斯。蒙古汉子从小生在草原，除了摔跤、骑马、射箭，丢石头圈羊也是从小玩熟的，个个都能做到指哪儿打哪儿。腾格斯见锦衣卫要突袭是齐眉棍的判官，情急之下手边没有好用的家伙，便捡起几块石头丢了过来。发现锦衣卫的意图，围观的蓬莱官兵都怒吼起来，是齐眉棍的判官也怒火中烧，用手里大棍一指，叉着腰说道： 你们这帮阿杂狗才，夜里悄悄放火又杀我弟兄，现在还想突袭老子，有种的咱们一对一单挑。 他话音刚落，只听背后有人喊道： 什么一对一，让他们都上，老子一个人应付。 只见围观的蓬莱兵左右分开，判官郎君提着斩马刀，额头青筋暴露，紧皱着眉头从人群里面走出来，是齐眉观的判官对着上司行了个礼，判官郎君让他站在一旁，自己上前对着楚指挥使喝道： 姓楚的，你现在归降，看在你多年送钱的份上，还赏你个痛快的，若是抵抗，老子把你扒了皮再剁成肉酱，给老何报仇。 楚指挥使看到判官郎君，气就不打一处来： 小郎君，本官一律扶持你做蓬莱岛主， 这些年也算待你不薄，你阳奉阴违，现在还要恩将仇报不成？楚指挥使想到，自己多年来奉着胡大人之命收买对方，可这判官郎君只是向他要钱，从来不肯办事，为此他不知被胡大人骂了多少次无能。判官郎君也不搭话，呸的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双腿一弓一放，风驰电掣般跃到楚指挥使跟前，单手挥着斩马刀就劈。哎呀，没等楚指挥使反应过来，一名挡在楚指挥使身前的锦衣卫早被斜肩带背劈成两半，鲜血溅了楚指挥使满身满脸。楚指挥使吓得叫不出声来，剩下的两名锦衣卫和三名忍者见状立即散开，将判官郎君围在中间。这些人都见识过判官郎君的厉害，谁也不敢上前。判官郎君倒并不慌乱，将斩马刀倒插在地上，只是冷眼看着这些人围他打转。两名锦衣卫相互对视点头，一起挥着刀朝判官郎君袭来。判官郎君直到两人快冲到面前，才反手拔出插在地上的斩马刀和两人打在一起。打了十几个回合，判官郎君举起斩马刀朝着其中一人劈头盖顶地砍下来。那名锦衣卫见状举刀去迎，不料斩马刀刀神力猛，绣春刀应声而断，这个倒霉蛋来不及躲闪也被劈成两半。两名锦衣卫本就是壮着胆子联手上来，另外一人见同伴被砍倒，腿早就软了，他正想着是该上前还是退后，判官郎君早就飞起一脚踹在他小肚子上，这一脚踢得极重，疼得他当即向后一仰，四仰八叉躺在地上。没等他爬起来，对方的一只脚又踩在他的胸口，判官郎君正要挥刀结果了他，只听背后三声锁链响，知道有人偷袭，下意识伸出右手去挡，只听叮叮当当响了几声，右手铁钩子上竟然缠绕着三把链子锤，鹅蛋大的铁锤头还在相互碰撞，链子锤的另一头是连在三名没上前的忍者手中，不过他们三人手里拿着的并非是链子锤的锤柄，而是三把镰刀。这种武器乃是日本忍者爱用的装备，名为锁镰，是从农用工具转化而来的武器。这武器一头是镰刀，一头是链子锤，进可攻退可守，常常用来抢夺敌人手中武器。不料判官郎君被正提督砍掉右手后，临时装了个铁钩子，倒正好成了锁镰的克星。雕虫小技，判官郎君卷着三条铁链的右手铁钩子用力一拽，三名忍者力量远不如他，三把锁镰竟然脱手而出。事出意外，看着空空的双手，三名忍者竟然不知所措，蒙着黑布的脸上流露出惊恐和迷惑的表情。判官郎君并不给他们思考的时间，早就冲上前一刀劈倒一名忍者。旁边的忍者见救出楚指挥使的任务难以完成，索性朝地面上扔了一枚爆裂烟雾弹，制造出大团烟雾，趁机跳上屋顶要逃走。没等这名忍者站稳脚，一股巨大的罡风从身侧劈来，将他横切为两半。血雨中，破军甩掉巨阙剑身上的鲜血，正立在屋顶上。最后一名忍者见逃生无望，打眼看到不远处看热闹的剑文，他知道此人是破军的座上宾，又曾被幕府将军看中，应该是不错的人质，趁众人不备窜到剑文的身边，竟要抓他做人质。忍者身法极快，腾格斯和铜雀都没有反应过来，判官郎君和破军只关注着身边的敌人，也不曾留意到他。眼看他要抓到剑文的胸口，剑文已经从对方瞳孔里看到倒影出的自己的影子，忍者忽然嗯的闷哼一声，触碰到剑文的五根指头变得绵软无力，身体瘫倒在地，额头前端露出半寸长的黑色小尖。惊魂方定的剑文用脚踢了踢他的身子，眼看着是死了，这才拔出从后脑插在他头上的苦无，借着光剑文看到苦无上镌刻着两个小字，七里。剑文将苦无紧紧攥在手中，睁大眼四处搜索，可屋顶上空空如也，哪里有七里的影子？见手下都被杀光， 自己成了光杆一个，出指挥时吓得坐在地上瑟瑟发抖。判官郎君低垂眼睑看着他，表情冷漠，像是在看一头待宰的猪。忽然出指挥室看到判官郎君背后转出两个人，一个是沈提奇，一个是沈提奇手下的小兄弟。自从被软禁，这两个人一直身前身后围着自己陪笑，伺候自己起居，是以他对这两个人印象深刻。出指挥室像是看到救星，赶紧对着两人叫道： 沈提奇，快来救我，下官如能逃脱，必然保你做个指挥检视。 沈提奇只是斜着眼看他，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出指挥室终于明白，沈提奇背叛了自己，求他并无用处。沈提奇露出为难的样子说道：楚大人，如今的局势，小人我想救你也是有心无力啊，本指望着好好伺候你一番，等回了大明能得到你印币，谁知你和倭人勾结，杀了蓬莱那么多人，又破坏蓬莱机械处的锅炉和弹药库，此时小人要是站在你一边，只怕再有三五个脑袋也不够活的呀。沈提奇是个狡兔三窟的人，除了身在锦衣卫里，和正提督蓬莱岛也都有勾结。这回沈提奇本以为可以借着指挥使大人升官，不料指挥使自己找死，他只好偷偷溜走，去向判官郎君告了密。出指挥使自从被忍者救了，带着一班锦衣卫和忍者按计划炸了蓬莱的三所机械处、一处弹药库和一处配件库，本想借着混乱逃之夭夭，不料追兵转瞬即至，害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落到这一般田地。判官郎君问道：沈提奇，你们大明律勾结倭寇该当何罪？听判官郎君问自己，沈提奇赶紧躬身行礼，然后朗声答道：大明律勾结倭寇者斩，诛九族。没等他说完，判官郎君的斩马刀早就戳进了出指挥使的肚子里，出指挥使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当场身亡了。 小郎君，你下手太快了，如何不留个活口让我问话？ 跳下房的破军方才要阻止，出指挥使已被急着为老何报仇的判官郎君给杀了。判官郎君回道：我一时心急，应该先剁下他两条腿，慢慢审问完了再杀掉，替老何抵命，便宜他了。判官郎君朝着出指挥使缩成一团的尸体吐了一口口水，他忽然想起还有一个被他踹翻的锦衣卫没死，正想要对破军说，只听身后又是一声惨叫。判官郎君转身去看，只见沈提奇被喷了满脸血，手上拿着的绣春刀深深插进了躺在地上的那名锦衣卫胸口。见沈提奇杀了最后的活口，破军不禁皱了下眉，问道：沈提奇，你这是为何？沈提奇擦干净刀上的血迹，挥刀入鞘，答道：杀人须灭口，小人我也是刀头上混饭吃的，这小子活着，万一让胡大人知道小人和你们勾结杀了楚指挥，他还不得将我大卸八块，小人这也是身不由己，大人莫怪。见活口都被杀无法审问，破军也别无他法，只好让判官郎君指挥众手下收尸。看事情都已经解决，剑门这才上来相见，问道：兄长，如今蓬莱损伤严重，该如何是好？蓬莱是一座用蒸汽驱动的活动岛，如今驱动岛与活动的四个机械处被破坏三处，弹药和许多储备物资也被毁坏，这座岛相当于陷入了瘫痪状态。破军答道： 所幸只破坏了三个机械处，仅存的一个机械处的锅炉动力若是都用在驱动蓬莱的行动，应该够让我们停靠到最近的我军卫所维修。 说完，破军看到之前使用齐眉棍的判官也在场，就叫他过来与剑文相见， 为建文介绍道：“就是取他的猥琐，以现在蓬莱的推进速度，大概过四个钟点就能到。”那名判官将齐眉棍抱在怀里，对着建文张开嘴说话，竟是一口浓浓的蚌埠口音：“在下的那个卫所港口生产珍珠，大家都管那里叫珍珠港。”一起同往营救出指挥室的日本忍者共有五人，其中三人被杀，剩下两个望风的见势不妙，趁乱逃走了。这两名忍者划着小船走了不知多长时间，将龟速移动的蓬莱扔在身后，到了一处断崖耸立的岛屿。小船转过岛屿，在岛屿后面竟藏着四十来艘日本战船，其中最大的一艘黑船正是火山丸。这些船只熄灭灯火，船上保持着死一般的寂静，暗藏在岛屿后面。小船靠上火山丸船舷，从上面扔下一把软梯。一名忍者对另一人说道：“走了。”另外一名忍者却似乎是被眼前景象震惊到，好半天才清醒过来。两人顺着软梯攀爬上船，扔下软梯的武士引着他们进了火山丸后甲板上装饰着鎏金构建的豪华船楼。两扇钉着铜钉的大门打开，里面两廊墙壁上都镶嵌着用来照明的绿色夜明珠，夜明珠的光闪耀不定，将整个船楼里都覆盖上一层幽幽的绿光。领头的武士推开几道木质隔扇门，到了船楼最高层的大广间。大广间是火山门最大的房间，虽然屋顶低矮压抑，但天花板上是描金的方格装饰画，四周墙壁上则装饰着松竹猛兽之类的金箔画，极尽富丽堂皇。大广间里已有十几名顶盔冠甲的武士跪坐在木板地上，房间正中间靠墙放着一块榻榻米，后面还展开着绘有世界地图的屏风。这里的照明也是依靠着绿色夜明珠的微光，绿光照在武士们的脸上极其阴森可怖。后面跟进的忍者一眼看到了榻榻米旁边神龛里供着的玉玺，正是卢蛇夫从建文手里抢来，后来在海战中沉到海底的那方传国玉玺。忍者瞪大了眼睛想到：“怎么会？玉玺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卢蛇夫没有死？”这名忍者正是七里半庄的，他尾随这伙齐齐蓬莱的忍者，杀掉一个落单的，装扮成他的模样，跟着混进火山丸，杀死扑向建文的忍者的那枚苦无正是由他发出的。一名武士高喊道：“ 将军驾到！” 大广间里的武士们纷纷低下身体行礼，七里和另一名忍者也赶紧伏下身体。只见四名天狗中引路，从内室的隔扇门里，阴阳师卢蛇夫探身走了出来，然后他低下头向身后行礼。在他身后走出来一名穿着绣着金色仙鹤纹阵羽织的小矮子，身高竟然连四尺都不到。在场的人齐声高呼：“ 参见幕府将军大人！” 七里跟着再次行礼，他低下头，内心惊愕不已。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幕府将军，那我们杀掉的又是什么？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这名忍者当大厅里的喧哗声渐渐平息，又补充道：只是锦衣卫被全灭，指挥使楚大人也被蓬莱的人杀害。卢蛇夫用袖子挡住嘴，像枭鸟一般的笑了起来。 无妨，他不过是我们的一枚棋子，和胡大人的合作也不过是为了达成我们的计划。既然摧毁蓬莱、捕获大明太子近在眼前，与他们的联盟也可以到此为止了。 将军大人终于开口了，他的嗓音又细又尖，粗短的脖子带动秃脑袋扭向卢蛇夫，看起来非常笨拙，活像一只鼹鼠。将军说道： 国师大人所言甚是，多亏你看透胡大人急于得到太子和蓬莱岛的心思，提出与他合作，我们才可以从中渔利呀。 卢蛇夫赶紧回道：将军大人过誉了，在下不过是洞悉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既然胡大人急着要在正提督之前找到太子，我们就帮上他一把，把太子绑出来，又一路留下蛛丝马迹。将军大人牺牲一名营务者和几名天狗众，勾引了明军和蓬莱军的船队相遇，终于两败俱伤。只是没想到，原本只是要得到海沉木，谁料这个太子竟然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将军大人洪福齐天，好运气都自己撞上来。看来幕府统一朝鲜、大明、南洋和天竺的愿望指日可待呀。 将军大人又说道：区区几个银武者和天狗众，只要有你卢大人的阴阳术，想要多少个就能造出多少个。 说完，艾子将军忽地站起来，从腰间抽出一把折扇，打开举过头顶，洒金面的折扇中间画着一个刺眼的红色日之丸。将军说道： 主君，阻止我等进入南阳的拦路虎蓬莱已经破败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只等蓬莱驶入珍珠港就全力攻击。 说罢，艾斯将军开始布置作战，赤松波摩的船队压着炮台，一条土锁手的船队偷袭在船坞维修的驻防船队，上山信农手率领舰队袭击珍珠港措手不及的蓬莱军等，所有被点到名的武士头领都俯下身体表示接受命令。见矮子将军在聚精会神的安排作战，卢蛇夫和其他武士们也都无暇旁顾，跪在不远处的七里手悄悄放在刀柄上，他几乎难以按捺自己的激动。七里想着，原来真将军只是这么个货色，如果我现在用苦无投掷，三掌之内正是必杀距离，但万一失手或者是受伤，将军必定后退，随从会立即榻榻米，第二发基本没有机会投掷，最保险的方案还是冲到面前直接用刀解决，但是跑完三丈的距离大概需要两星时间，大广间里有20名左右的武士高手，一息之间他们就可能反应过来，能躲的只有在第二息前他们追不上我，时间勉强够我把刀刺进将军喉咙，然后我必定会被武士们杀死。七里又偷眼看看卢蛇夫，想到还有这个家伙，这家伙究竟什么来头，上次明明看着他沉到海底，如何竟然没死，如果我出手刺杀将军，他又会如何反应。虽说能报仇的话舍弃此身并无可惜，可若不能成功，岂不白白死了。七里的手握紧刀柄，内心还是在投掷苦和用刀狙杀之间苦苦挣扎，距离幕府将军如此之近的机会只怕将不会有第二次，他是否该牢牢把握呢？ 此时矮子将军的目光最后转向一名络腮胡子的武士，招手把他叫到面前，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表示亲切。将军说道： 岛津萨摩守大人是日本第一的勇士，也是我幕府千金不换的珍宝，我将最后的六名天狗众以及94名精选出来的勇悍奇本武士，一共100名最强的战士交予你，专门负责狙杀破军，活捉大明国太子。 奇本武士是将军身边最精锐的武士集团，大都是跟随将军在统一日本的战争中幸存的老兵。见将军大人对自己器重有加，岛津萨摩守也激动万分，声音都有些发颤。 将军大人如此厚爱，小人怎能不用命？请放心，小人即便捐弃这条性命，必定拼死取回破军的首级。 笑嘻嘻的将军忽然变得有些严肃起来，他说： 不，你要活着，都说了你是日本最宝贵的财富，待天下统一在我武田家麾下，你将成为我的副将军，与我共治天下。 大厅内的武士们听说岛津萨摩守将被封为副将军，都是震惊又嫉妒，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岛津萨摩守也是惊喜万状，涕泪横流的连连磕头谢恩，以高天神元的天神和岛津家祖先的家名起誓要杀死破军。当矮子将军口中说出活捉大明国太子，妻里被复仇的火焰灼热的脑袋忽然稍稍冷却，眼前浮现出剑门被捆绑在这里将军和蛇夫志得意满狞笑的模样。妻里有些犹豫了，他想到如果我刺杀不成，他们还是会去攻打蓬莱，那么剑门会不会被他们抓住呢？妻里第一次对自己的生命产生留恋，作为忍者，他本该为任务可以随时舍弃自己的身体，可是现在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踌躇不前。矮子将军又对众人说道： 努力奋战，取下破军的首级，武田幕府兴废，在此一战。诸位，让我等一起对着八幡大菩萨祈求胜利。 说完矮子将军双手合十拍了两下，然后低下头祈祷。众武士也都双手合十拍了两下，然后低下头祈祷。八幡大菩萨是武田幕府将军的祖先，也是武家之祖。这些来自日本的好战者从不信奉神灵，却对这位强大的武士祖先崇敬有加。七里也假装跟着祈祷，眼睛还是在偷瞄着矮子将军和卢蛇夫。他发现卢舍夫一直在朝着自己看，七里感到寒毛耸立，难道他看出破绽了？这个阴森森的阴阳师深不可测，让七里始终摸不清底细。卢舍夫忽然咧开嘴一笑，对将军说道： 将军大人，似乎有小虫子混进碗里，我们是否该把它挑出来呀？ 矮子将军正在带着武士们祈祷，听卢舍夫这般说，抬起头眨巴眨巴眼，一脸的茫然。 啊，什么虫子？ 卢舍夫笑着伸出手指，用他长而卷曲的指甲指着下面跪着的忍者： 将军大人，您看呐，不觉得此人可疑吗？ 七里心中一凉，他没想到在自己踌躇的时候竟然被卢舍夫看出了破绽，自己究竟哪里出了差池？是犹疑的眼神，还是手握着刀柄太紧？心里感到心跳在加快，右手把刀柄握得更紧，准备随时拼死一搏。 卢舍夫又说道：怎么不愿意自己承认？好吧，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招认。 卢舍夫起下头，双目上挑，露出白色眼珠，舌头也伸出几寸长，舌尖上闪闪发光。 这是他惯用的迷魂术，只要被这个法术射住，没有什么秘密不会招出来。妻离此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刀拔出一半，作势要拼死一搏。就在此时，他听到擦着耳朵的嗖嗖两声，两道银光朝着矮子将军还有卢蛇夫飞去。这名将军看起来像个肉球，身子倒也灵活。只见他向后一闪，抓过抱着刀的侍童挡在身前。侍童啊的惨叫一声，当场被飞刀刺中咽喉毙命。卢蛇夫则收起舌头，略一闪身，闪过了刺向自己的飞刀。一直跪在七里身边的忍者跳起两丈多高，飞到大广间的房梁上，单手撑着墙壁。屋子里的武士们都抽出刀把墙角围住，眼看这名忍者无路可逃，只要跳下来必将被万刃分尸。矮子将军把侍童的尸体推到一边，气急败坏地仰头指着忍者问道： 你是什么人？ 那名忍者倒也不慌不忙，他咯咯地冷笑起来：在下是锦衣卫密探，奉命潜伏在你身边。胡大人早料到你们倭寇靠不住，才命我来摸摸你们的底细，现在才被你们发现，是不是太晚了？刚刚的言语早被我用传声虫录下来，虫子也飞走了，两个时辰之后胡大人就能听到你们的讲话。听到传声虫三个字，不要说七里，连卢蛇夫也吃了一惊。和擅长利用海洋真物异兽的阴阳师还有忍者不同，大明的锦衣卫偏爱巫蛊之术，用自己培养出各种的虫类为自己解决问题。七里上次见识到沈提奇用虫子吃掉被杀锦衣卫的尸体，这次又听说锦衣卫密探用所谓的传声虫传递情报，不由得不吃惊。矮子将军扯着公鸡嗓气急败坏的尖叫： 杀，给我杀了他！ 武士们纷纷把手里的刀朝锦衣卫密探掷过去。锦衣卫密探在板壁上像蜘蛛一般灵活闪避，投向他的刀剁了一墙，如同刺猬的针刺。密探哈哈大笑，毫不在意自己所处的危险处境。 不好！ 卢蛇夫忽然想起跟着这名锦衣卫密探来的另外一名忍者，在他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墙上的锦衣卫密探时，另一名忍者悄无声息地失踪了。蛇夫左顾右盼，结果发现原本放在世界地图屏风旁的传国玉玺不见了，显然是被那个人偷去。卢蛇夫赶紧指给矮子将军看，将军见玉玺没了又惊又气，跳脚大叫： 追，给我追，把另一个奸细给我追回来，我要把这个人身上的肉都剁成碎块，然后用烙铁烫。 蓬莱岛上，破军掀开裹尸布的一角，看了老何最后一眼。躺在裹尸布里的老何穿戴一新，脸也擦得干干净净，平静的像是睡着了。破军把裹尸布盖回到老何脸上，示意葬礼继续。四名工兵手脚麻利地用布条将裹着老何尸体的裹尸布捆好，像在包装一样货物，在唢呐演奏的凄厉乐声和礼炮声中扛到船舷边上，用力地抛进大海。白色的裹尸布裹出的人形扑通一声掉进蓝色的大海，激起白色的浪花，白色人形在海面浮了几浮，渐渐沉下去。当模糊的白色人形从视野里消失，海面又恢复了如初的蓝色。建文是第一次参加海葬，想着那么爱絮絮叨叨的一个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没了，他感到心里憋闷的难受。可是同来的破军、判官、郎君以及其他的蓬莱人倒并不显得悲伤，有的还在聊天。建文本来心里还挺难过，看他们的样子倒是有些好奇，悄悄问同来的铜雀是什么情况。铜雀对建文说道： 蓬莱人都自诩是战斗民族，他们从不觉得死在海上和死在刀口下有什么好悲哀的，在他们看来 这可是死得其所，人们不但不会哭，还会为他的走运感到庆幸。另外认为自己与大海视为一体，死亡不过是另一种回归大海的方式，是以死后都要海葬。若是他们死在陆地上，或者老死在床上，倒是天大的悲哀，所有人都会为他哭泣。 听了铜雀的解释，建文感到这些家伙实在是不可思议。若是按照大明的习俗，老死在床上并且入土为安，才是完美的人生结局。铜雀眯缝着双眼，捻着不多的胡子继续说道， 所有加入蓬莱的人，不管你来自哪里，都要自愿断绝过往的族属、国家和信仰。蓬莱人自称是全新的海人民族，他们有一整套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破军要建立的不光是个岛屿，而是要打造有着全新信仰的新种族。这小子的野心，嘿嘿，真是很大呀。 执行海葬的船只是破军的坐船，从这里极目远眺，蓬莱已停靠在珍珠港附近。蓬莱这座人工岛屿并不比它要停靠的天然礁岛小多少，远远看去倒像是珍珠港在靠近蓬莱。蓬莱的多数水兵都已经上岛休息，只有少量当值工兵在勤奋工作，从珍珠港运输各种补品以及维修蓬莱因为战斗及爆炸造成的损伤。珍珠港是蓬莱24卫所中最优良的天然良港，珊瑚礁形成的环形海湾正适合大船队再次避风休整。初到此处的建文几乎被眼前景象吓到，这里的沙滩上和浅海里到处都是车轮大的巨型贝壳，这让他想起了在巨龟寺赌珠。不过破军告诉他，这里的巨珍珠贝虽然确实与能够孕育海藏珠的巨珍珠贝是近似物种，但是只能够产出珍珠。巨龟寺的巨型珍珠贝中的海藏珠其实是人为或者机缘巧合造成的。为此破军还命人用撬棍给建文撬开一个贝壳看，里面果然只有一颗拳头大小尚未发育完全的普通珍珠。破军当时不无惋惜地说， 海藏珠可遇不可求啊，巨龟寺一回，天下又不知何处还能得到这珍物啊。 海葬才一结束，甲板上的所有人立即恢复了轻松状态，仿佛之前的葬礼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哈罗德拿出他刚刚做出来的千里镜，他自夸地说，连地平线极限处的景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腾格斯央求着想玩一玩，哈罗德却故意不肯交出来，两个人打打闹闹爬上雕斗，吸引了不少船上的蓬莱人去围观。建文靠在船舷上看绕着桅杆盘旋的海鸥发呆，很快他就将离开蓬莱，再次踏上前往佛岛的路途。可直到现在，他还有许多事没有想明白。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